喂，如果你咁样讲，个个都信服啦，咁梗梗信服噶。功夫嗰 part 可能就当玩嘅啫，大家系咪啊？李嘉诚又点会好打系嘛？咁即嗰 part 你咪当玩咯，但你可能你可以拍到佢好打噶嘛，同而家一样噶嘛。咁但系你将成个 focus 就摆翻喺嗰个，喂，你鼓励下而家啲人得唔得啊？唔系成日就动起个手指喺度，即系讲到好似好有咩道理，全部都 bullshit 嘅话俾你听佢嗰啲道理。佢嬲尾喺度哇，喺度耍功夫，后面宇宙咁样嗰啲咧，跟住喺度打一大扎嗰啲咁嘅废话，算打啦。咩武功再高都怕菜刀。 系 好咯。唔系嗰句嘢就唔系佢发明嘅，系内地一啲即系言语。咁其实我都唔知嗰个其实咩嚟嘅，即系其实都有啲就话系本书啊，或者系一啲唔知咩，总之我唔知咩意思啊。即系我觉得废话嚟嘅啫呢句。冇乜意思嘅，其实系啊，咁其实你拍堆咁嘅嘢做乜嘢啊？你起码想大家认同认受，你就有啲意义喺里边咯，唔好净系一味打咯，系嘛？你打嗰 part 唔冇问题嘅，我觉得系啊。 你拍噶？点拍过边个？拍嗰文章嚟嘅，即系总统 文章。其实佢哋实质系边个就唔知啦。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都系挂名嘅啫，佢够武术指导啊，讲一大扎人啦。 系嘛？有袁和平，有洪金宝， 唔使理会嘅。O、okay? K， 即系你呢对鞋就系人都争住擦嘅，因为 O K， 系真系嘅。 即等于有啲名人死咗都争住扶灵一样嘅啫。咁佢又威啲，再生都有人争住去擦，系啊。咁啊， 喂，但我强调就系咩咯？嗱，以佢咁嘅级数，佢做乜都得噶啦。佢拍功夫好打，总好过拍佢零零七沟女咯。咁佢叫到啊，你觉得啊？ 但唔系嘅，唔系嘅。我觉得咧个问题系你系用一个大家得啖笑、大家开心嘅角度咧，佢沟女都冇问题嘅。我觉得冇问题嘅。其实佢呢个你以为冇啊？佢入去嗰个咁嘅妓院，啲女话哇， 系 啊，不呢个唔系佢主线，所以佢冇喺嗰度再 elaborate 啫嘛，系嘛？佢就嚟同嗰啲女单眼嘅啲女晕噶啦吓。咁其實但如果你呢個係笑片，我都冇所謂喎。你咪睇下你有幾認真啊嘛，就係、是、你唔好咁認真。咪你打可以打得好勁嘅，但你其實佢哋係搞笑，即係好似係八兩金咁啫嘛。嚇、啊，王極驚天拳咁，你會唔會覺得佢樣衰？唔係啊，我哋覺得好笑啊，做咩問題啫？嗱、啊，我一路睇呢條片嗰陣咧，我一路有個諗法嘅。喂，其實換咗八兩金好睇好多喎、啊。會唔會啊？你唔會嫌佢樣衰㗎？即其實你唔認真拍就反而唔認真意思唔係佢嗰啲打鬥唔認真啊，即意思佢你唔好當真佢係玩嘢咁嘅啫呢度 ，OK？ 所以佢唔靚仔亦都唔係一個英雄咁嘅樣冇問題，但佢呢度好認真啊拍得，佢好似想講啲道理俾你聽啊，你咁似辱罵你明唔明啫？即如果你純粹玩嘢，係啊我咁樣衰，但係哇唔知乜啲女嚇、啊，你睇 Austin Power 啊咪係咁咯。即特務之王咁，佢咪好樣衰咁，有個女噶嘛，咁唔緊要噶，你玩嘢，大家都知係搞緊笑，咁你唔介意噶？咪佢唔係啊，佢係好認真話俾你，我有錢溝曬啲女，我有錢打低曬你班人，我有錢乜都得，係有錢乜都得，咁你同我打低啊小龍維尼先，你夠唔夠膽啊？係嗱，你就揾個海係咪迪士尼噶？小龍維尼都係 小红维林 系啊系啊， 买系迪士尼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不如拍阿马云行咗迪士尼啊，跟住助跑，跟住一嘢离心毒劈咁拍两只小红维嚟到，好嘛？由呢度开始打，OK？ 打完小红维你就过去隔篱叮当嗰度打低埋纪安，你拍啊？你够唔够胆拍？你够唔够胆拍？你唔够胆拍啊嘛？咁讲完咯，系嘛？即系而家你只不过系使得起钱去一啲演员度啫。咁你对翻演员嚟讲咯，佢就算咩武打巨星都系讲钱。喂，但系我见到只成龙唔卖佢账喎。 系咯，系咯。点解条片冇成龙咧？ 我又觉得又冇谂到成龙咁高喎，夹唔到嘅，我觉得。 夹唔到？点解夹唔到？ 但或者嗰期拍過， 我即係你覺得成龍嘅呢反應會第一個， 我覺得都會咯。你問我 都會啊？ 咁佢揾下啦，系咯。咁其实佢都话好似话想下次打鬼佬啊，系咯。 系啊， 咁你下次试下。 佢有彩蛋啫嘛，你有冇睇足本版咧？ 请萝卜糖嚟啊，呢啲咯，好冇？ 吓， 下次打足球。 咁佢又请唔到，但系请咗咩？即系嗰边个啱唔知啊？吓，嗰个唔识读个英文名。 边个？ 后屘有扎彩蛋噶嘛？你如果睇足本版，你有冇见？ 冇啊，冇啊，冇。 佢真系揾咗嗰扎明星拍咗个， 系 揾手机拍咗话，喂，要咩？系啊，类似咁样又话咩？等埋喎，咩？因为冇 我哋知唔知咩人嚟嘅？ 明星嚟噶，你讲下阿新，你识唔？你讲唔讲出啲名？我唔记得咗。 嗯。 你知唔知边个啊？你有冇睇到阿新啲？咪有个咪系最出名咪系阿狂野时速八嗰个奸角，唔系即系八嗰个咩？第七嗰个奸角啊？即系阿边个啊？阿君天猛将其中一个咁咯。跟住仲有个真系打得嘅。 咩 Jason？ 系啊系啊，冇错。 即系光头嗰个嘛。 系啊系啊，光头嗰个系啊，冇错冇错 ，Jason 系啦。 咁样。 即系做咩劲嘅？做咩即系之后揸住吹打个又有个 唔好话劲先。其实咧，阿洛舒华新力家都拍过步步高广告嘅。其实佢绝对系有个价嘅，就唔系好贵嘅，仲要即系你成队军烟马将请晒翻嚟，其实唔会贵过你依家揾呢班人好多噶。 系 系啊，其实唔贵噶。你如果你揾嗰班就唔贵咯，你揾萝卜糖嚟又贵啲，反而。你搵翻班老牌嗰班，你嗰班嚟俾你打，系成班史泰龙全部俾你揼揼揼揼揼，系嘛？唔系啊，唔系好贵噶咋，系啊，其实佢俾得起噶，咁你咪玩咯。但我唔觉得你咩咁叻咯。 系，唔系咁一定叻噶啦？你问我，系啊。不过即系我觉得话茶余饭后笑一定笑嘅，但问题你笑还笑啊？咁 我笑唔出啦，老实 佢真系拍得好嘅， 我真系。我笑唔出。 系我只能承认，系啦，佢嘅动作分镜嗰啲，即系总之。用钱堆砌咗，即系揾到啲高手咯。 其实系因为佢咁正经，先至笑唔出啊。你反而你好烂咁，大家玩嘢咁拍段嘢系笑嘅。 啊， 你唔好当成 成龙嗰啲咁样咁。 唔系，但系而家笑唔系真系笑嘛？而家笑系嘲笑啫嘛。 系啊，你而家 所有人都系嘲笑咯。 我意思就系佢不如轻松啲，系大家想拍套嘢，大家轻松下玩嘢，咁你就讲到佢好打，就哇咩人都打低晒，即、就、系、是、一拳超人咁，冇所谓噶。即系你如果大家用讲笑形式真系冇所谓嘅，佢唔系啊，佢好似好认真咁咧，佢想佢俾你嘅一个好简单嘅信息就系、是、我有钱大晒，你记唔记得到啊？ 系， 吓 都系， 系啊，咁呢样嘢其实黑人憎噶嘛，呢样嘢你系挑起战争嘅，甚至可以，系啊， 咁但系呢啲就系 索性叫啦，索性打 Donald Trump 啦，好唔好？索性直接打 Donald Trump 啦， 啊，打肥仔金啊！ 肥仔金我睇怕系个 friend 嚟嘅，佢同肥仔金一齐打 Donald Trump 系啦，一齐打嗰啲安倍晋三系嘛？你拍呢啲啊，好唔好？唔系，即系总之你做咗出嚟，其实系黑人憎咗。 嗯。 咁你拍套嘢唔系想黑人憎嘅系咪？唔系因为咩？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佢自己个讲话。咁嗰时咧系唔知道拍咗呢出嘢未嘅，但系已经有呢个计划嘅。咁佢就自己就講，就話佢話要證明一樣嘢俾世界睇，就係好似佢咁樣嘅人咧，都可以做男主角。咁其實多餘啦。你而家好似聽講咧，係咪去橫店定邊度咧？唔知300蚊啊，定3000蚊啊？即係好平啊，總之就好似咧可以有一個自選嘅劇本，即係意思佢裏邊。定咗嘅，即系例如上海滩咁 嘅嘢，你可以拣系 咯。系咪真系有上海滩？你可以里边饰演许文强，可以嘅。系咪出嚟？系咪出嚟？即系 有 人中枪 都有嘅，啲影城都可以。 嗰转系嘛？咁佢就话咧，里边嗰啲所有嘅 KFC 所有嘢，其实已经喺晒度噶啦，所有嘅道具喺晒度，场景喺晒度。咁只要你俾一个 package 嘅价钱咧，你咪男主角，人人都得噶，唔使马荣啊。 吓，系唔系咁？你结婚？结婚请人哋拍嘢咁样，咁你咪男主角咯。 咪即系今时今日好平嘅咋，做呢样嘢系啊，即系你要群星拱照贵啫嘛。 系。 咪咁如果你结婚，你都要李连杰，你都要甄子丹咁啫嘛，或者你都要史泰龙啊、苏文斯，其实佢哋肯做噶，你俾到佢个价，佢咪肯做咯，冇问题噶。 嗯。 系。 你想个新娘？是啊边个都得㗎任你㗎咋嘛。係咪你想周秀娜咪周秀娜都俾錢㗎啫。係咪先即係我讲做场戏啊你鍾意咩唔得啫。係咪今时今日係咪

咁嗰個晚會好值得睇啊，因為真係真係好睇，真係好睇。佢咩好睇？就佢真係有誠意揾翻曬當年啲人翻嚟，個好老啊！你咩心心啊嗰啲好老，咁但係都翻翻曬嚟啊！咁有啲外國翻嚟，咁即係總之未死嗰啲佢都揾翻翻嚟啊！死咗嗰啲就當然揾唔到翻啦，你好驚啊！揾到咁，所以佢就臨完場就揾阿賈小六唱只歌，就影翻曬佢哋即係已經過世嘅嗰啲肥肥啊，咩佢好多咩麥大成嗰啲咧，好多。咁、我話都幾感動嘅嗰晚睇嗰個 show， 因為佢真係有誠意嘅嗰晚個 show 就係啊，咁我呢、這個而家啲人可能都冇睇過咩現場，唔佢而家都係現場嘅喎，佢而家就算星期一到五嗰個都係， 嗰啲都係 live show 嚟， 佢 live 㗎，佢話係 live 㗎，係啊係啊，所以出曬蝦碌㗎啲嘢係啊 ，OK 就冇所謂啊，開心啫嘛，大家啱唔啱啊？係咯。同埋嗰啲遊戲部分，佢揾翻曾志偉主持，咁你成件事咪即係似掌門人啲咯？其實佢都係獎金，佢玩翻獎金定獎品啫嘛。係。咪但係好幾過癮喎，係啊，咁佢咪呃你啊，話啊加錢加錢咁，咁啊嚇，我都係要獎品，點知即係又係嗰啲咩雞毛掃一枝咁嗰啲咧，即係咩牙咩電動牙刷啊嗰啲咧，即係佢好啲嘅。即係佢現代啲嘅啲產品， 即係起碼接，即係起碼 少少少少 換都係換個奶媽，換個奶媽，即係 USB 奶媽實用啲，唔會話以往嗰啲。 即係佢又講到好似好正咁嘅，嗱呢啲知你嚇咩？成家都可以一齊享用，仲會喐嘅，咁佢睇到知唔到係車咁啊？你諗係嘛？原來係牙刷咯，因為嗰係電動噶嘛，咪會喐咯。系几得意嘅，系几得意嘅。即系而家你而家咁玩翻呢啲咧，同埋佢玩嗰啲咩整蛊咁啊，掟嚟掟去。咁原来佢就系夹埋咧，就整蛊阿大派田。佢唔知，但系其他人个个都知。跟住整到成身湿晒，争啲想喊个样。吓，咁系几好笑噶，系啊。即系其实呢啲你听都觉得好 stupid 啊？你觉得呢啲系咩？冇，但系你现场做系几好睇嘅。 即系 冇勾到嘅，其实冇勾到嘅，即系有时人好基本嘅啫。你想睇就系啲人开开心心喺度玩下游戏， 系呢啲又几少 玩 啱嘅， 系几少啱。 不过有啲嘢未必敢再玩啊，例如关 师傅教落嗰边就勾勾地，因为嗰啲玩押韵就已经有啲唔系太。 但系嗰阵时呢样嘢最算或者系玩时事啊嘛，而家边度敢玩时事啊？ 咁系，咁你咪唔好玩呢啲咯。咁佢而家嗰啲喺度整蛊嗰啲冇关系，系咪？可以玩系咪？掟嘢咁有咩所谓啫？几时都玩得系嘛？咁咪掟喎，佢好大力噶，真系唔系讲小真，你真系一句嘢拍落。 你得心抌嘅，明白？咁网民反应咧？网民反应得唔得？ 即 系 channel 反应。 即系其实佢因为佢平日嗰啲集数就闷啲，咁其实系主要系可能头几集就 OK 咁咯，系咯。因为我都冇睇落去，因为其实唔系咁精彩嘅，佢实质嗰啲就 你长做你有 佢唔系长做啊，其实佢都可能呢段时间可能玩系咪？ 我即系玩，因为就嚟台庆咁解啫。 系咯，咁但系佢 玩 翻几份 出经典嘢 啊？唔系佢带翻出呢个现场 show 或者搞笑 show 呢样嘢系好嘅，系真系冇耐冇啊！系同埋而家啲人冇咗呢个能力啊！而家嗰班人 咁系真系认真唔系咯。你而家越嚟越少 live show 嘛？ 同埋我以為咧，你又搞 UIT， 咁你實揾翻嗰啲咩？即係而家嗰啲嘅啫，阿 Bob 啊，咁係咪？跟住阿袁兆祥咁嘅啫，反正喺度噶，佢喺度嘅，比袁兆祥 都算 係搞笑嘅喎。 當 年佢都係。佢冇揾佢搞笑啊！你明唔明啊？佢都只不過有班主持之一有喺度，但係咧佢反而咧係揾好多係冇做過嘅人翻嚟做啊！咦？但系佢哋又几好笑喎，做得咁样啊，其实系。 哦，好 几。系啊，佢唔系话揾翻啲你平时都睇开咩，又喺度玩啲哲理少睇个厌啦，系咪咁？佢唔系咯，咁变咗，如果佢又唔系做开啊，咁就算佢做得唔系咁好，或者佢做到趴碌晒，咪啊咁都几好笑啊，系咪？系咪先？或者你揾个扮边个人唱边个人，佢其实唔系好似，仲穿晒崩咁都好笑噶吓，都好笑噶，系嘛？咁所以变咗有时就系有时做啲现场 show 咧，都系好嘅，不过我谂以佢哋而家资源咧，就即系太点讲咧？其实现场 show 以前就因为 cheap 所以做现场 show。 嗯。 最初嗰阵咧，佢哋即系搞嘢到咧，卖广 告都 系播片啊，系冇错，系去广告就 系 点？系佢哋揸住， 系揸住块嘢讲 就系啦。其实以前就因为啲嘢 raw， 所以要 raw 到咧系啦，直接做埋。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因為你啲嘢已經有曬所有嘅 模式啊、制度嘅時候咧，你仲要佢哋翻翻嚟做咁 raw， 其實係對佢哋一種要求係太高啊。因為佢哋差唔多每日定時要翻嚟排遠城咧，係一件幾辛苦嘅事嚟嘅，每晚喎、啊，一至五，即係你到而家佢哋可能寧願開多啲劇啊，啲咩即係好過，係。咁所以你變咗冇嘅冇嘅，即係呢樣嘢其實延續就延續唔到嘅，不過即係叫做都攞咗出嚟玩，同埋俾而家嘅認識下係好。 點解可以咁全面㗎嘛？睇下有啲咁嘅。 好全面，好全面。 啊、你無啦嚟頭可以俾人捉佢唱下歌啊，甚至現場喺度玩搞笑啊，咁呢啲 同埋你唔係現場喜劇效果就係 俾你認識到佢啊。其實呢日本呢早識利用呢樣嘢㗎，其實你嗰啲我唔理你 AKB 又好，你嗰時魔靈娘呢，其實佢哋係買咗啲 hour 呢係做佢哋個 show 啊，每個禮拜咁個 show 裏面佢又要扮男人又成，又要做短劇，搞好多嘢，又要唱歌，全部即係佢哋可能都係錄影嘅啫，但係即係佢搞咗一個好似 EYT 咁嘢，每個禮拜同你見面，其實個好處就係你咪又唔識佢，咪變到好似你覺得佢係你好認識嘅一個朋友咁咯，好親切咯。其实系靠咁样捧人嘅，系啊，因为佢又唔系真系做紧一个角色，其实佢系佢嚟嘅。咁佢有时都系个短剧入边系一个角色，但系大家搞笑嘅啫。咁你变咗佢，你又睇佢做咗呢样嘢，做咗嗰样嘢，咁你好易会中意嗰个人，嗰个演员嘅。系啊，其实好有用噶呢样嘢，即系捧人嚟讲好有用。咁你觉得啊，佢唔系唱歌又 OK， 啊做戏又几好，做啲剧几好笑，即系嗰啲通常系笑啦，因为 EYT， 但系唔系一定嘅，因为嗰时咧《幻海奇情》啊。同埋呢個銀光二千，其實好似都係 EYT 裏面嘅環節嚟嘅。 我仲有 咩 楊家將啊？係 咯 係 咯係咯，嗰時係咯啲自行嘅嘢咧，都係涉入 EYT 嗰啲，唔係搞笑喎，正經喎，係啊，都有嘅。咁你可以想象下，其實嗰樣嘢係其實好正嘅，即係一個試，即係俾大家試嘢一個嘢。咁衰咗咪衰咗咯，咁其實都係幾個環節啫，係咪？唔衰咗咪吸咯，係咪？咁唔係喎，後屘咪發覺唔係喎，呢個做鬼係得㗎喎，原來真係好受歡迎喎，呢、這個咩想講咩幻海奇情， 幻海奇情啦、啊、封神榜啦、 啊。係囉係啦係啦。 我仲知咩武林聖火令。 咁但係就收走咗呢個銀光二千囉，咪就係因為科幻呢樣嘢唔係咁受囉。但其實嗰條銀光二千唔係搞笑㗎，好認真㗎。係呀，集死人㗎。系啊，唔系搞笑嘅，好认真绝对。所以 唔系啊，武林射火箭都好认真噶，即系坚认真噶嘛，系啊，武 林咗你。 但系啲衫唔认真啊嘛，战队衫去做古装。 嗯， 系，唔系咁你漫威其实一定唔系搞笑啦， 系 咪？即系成恐怖添啦，咁佢一样摆落去嘅，佢唔系话净系笑嘅，咁所以其实真系你会睇到好多方面嘅嘢，系咯。 因为佢真系一个缩水嘅电视台，系乜嘢都有。 系啦，冇错啦，佢自己好似一个电视台，系，即系 EYT 好似一个自己嘅电视台，系啦， 一综合性节目咁啊， 系，佢绝对系综合性节目，系啦，咁而家就冇啦，系啊系啊，咁就变咗好似即系叫做攞翻出嚟，大家认识一下都好啦，就都明知唔会长做噶啦，系咯，咁啊未睇过嘅朋友就，喂，我又觉得可以睇翻，咁尤其是佢嗰个第一晚嗰、那个即系六嗰个真系要睇翻，好、 那 個、正真好正，系。即系唔认识嘅人更加要认识一下，即系以前哦，原来以前系咁嘅。好，咁啊冇啦，冇嘢讲啦，我系啦，系咯，有冇其他补充冇啊？喂，今集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啦， 听日啦，听日啊，记得啊， 听日系啊，我哋聚会， 11月吓十九号 ，OK， 十九号 晏昼3点，OK， 信我门口，系啦， 冇错， 系啦，今次嘅题目，大家一齐倾呢个超级英雄。 嗯、 不过真系好阔嘅，唔系净系美国嘅 ，OK， 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将你心目中喜爱嘅都攞嚟大家倾下 ，OK， 系即系包括啊，即系蝙蝠侠啊，喂，咁样话只翼可以咁飞到，飞唔飞到嘅，喂，咁我可以讲下嘅，到时吓，冇所谓嘅，系乜嘢都得嘅，或者你一路以嚟啊，我系由几时开始睇超级英雄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分享，咁后面可以同大家讲，喂，香港其实一路以嚟以前何来可以睇到超级英雄咧？系嘛？以前都点去睇到超级英雄咧？好多嘢可以倾嘅，大家系咯。 怀古年代啊，你讲 嗯系啦。咁同埋喂，有啲咩想问啊？韩永，我听日诶问韩永啊，仲有艾米啊，系咪今日未装到我哋啊？但系听日应该都会嚟，系咪？ 系 系啦系啦，咁啊，好，咁嗰个就咁啦，听日见，好。 好。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诶，咁快拜拜？下个礼拜做咩戏玩神？ 系下礼拜，好快讲，下个礼拜就最劲就系追捕啊，追捕吴宇森作品终于嚟啦，就系佢系香港孤带去日本拍嘅，有张咸鱼再论系福山雅治啊，上 海呢个好福化， 冇错，再加一个叫戚薇嘅国内女演员啊，其余全部日本人啊，包括有竹中正直直人啊，跟住就冲田宝笑啊出翻嚟啊，斋藤。工啊，跟住仲有一扎词 内幕。咁咩类型片嚟嘅咧？ 日本片 啊，社会啊， 追捕追捕，有个黑社会俾人屈佢谋杀，咁阿福山雅治就去追捕佢，但系就追捉即系追捉友情。 但系佢系 案中案咁， 会唔会枪战嘅？ 喺互相战，飞手 啊！哦，咁啊， 系啦，会啦，时代剧嚟噶。 好似龙虎风云咁啊，两个成日俾人插埋。 系啊，知啱啊，即系冰啊，铲下冰咁样，又俾人屈咁嗰啲嘅。 背景系现代啊，定系 现代日本仲要系啦，喺日本度嘅。 O K， 哇，咁要睇啊呢套系咯。 系啦，追捕。咁另外同佢撞嘅就劲啦，狂兽终于做啦，得唔得？咁狂兽系新导演嚟噶，李子俊嘅第一套作品啦，就系张晋、余文乐，仲有嗰个胡。吴月啊，我唔识读啊，就系《杀破狼二》嗰个奸角吓，咁啊三个就叫而家叫当代打星啊，诶唔计余文乐，即系张晋加吴 打啦，呢度真系打， 都系打，同埋佢话标榜咧，港产片咩最十级巨浪，首部十级巨浪电影，因为佢最后 ending 有场海战，就砌咗个室内嘅泳水池啦。即係闖景拍嘅，但係做到十級巨浪，即係真係國際嘅十級巨浪喺入面就做一場好勁嘅大製作嘅海戰動作片，即係個船上面打咁樣，咁就話呢個標榜嘅，咁總之都係有誠意， 睇下 係有誠意嘅動作片，港產嘅動作片啦，但係其實都係合拍啦，不過入面亦都有蘇麗珊，即係如果女角啊，文明山，咁另外仲有林家棟做奸角，同埋就。一扎咁样系啦 ，OK， 好， 你见下嗰边。咁另外仲有特别提嘅就系死亡无限 loop 啊，记唔记得啊 ？Happy Death Day 哦 ，OK， 又系下个礼拜就系咁样。 好， 即系摆明系漆黑时空嘅，我谂系咪应该好睇啲嘅版本咧？呢套应该，因为做咗啦嘛。 咁讲啊，系啊，呢套其实都系生日嗰日就嗰晚俾人殺死啊，咁就loop翻翻去生日嗰朝早又会嚟多次，咁到底佢可唔可以？查出個真空，阻止到呢件事咧，咁樣就講個咁嘅嘢。咁起碼佢都有件事嘅，呢度就係咯，唔係無厘頭，淨係翻生啫，係咯，佢就要破案嘅，有少少係啦。咁個戲橋就聽落就緊湊啲咁樣。好唔好睇啊？都係另一件事啦。OK， 咪到時都係拍成點啊？係 冇錯，就咁。好啊，係咁 多。冇啊，好好啦。咁大家記得嚇，聽到啊，嚟聚會啊，最緊要係啦，同大家見面啦。OK。喂，有冇仲冇其他報道？韓永新年冇啦嚇，好啦，咁啊明射翻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啦。咁啊，好，咁我哋記得去翻我哋嘅群組啦，咁同埋我哋嘅專業啊，係咯，咁同埋咧記得去呢個花生台同埋 Red 嘅先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咁多位，拜拜。